成了谎言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、哦哦、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，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，当我们两个了牙花白了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您好，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，平时不忙的时候但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做微商卖面膜之类的，我也想利用空余时间尝试一下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 年轻人有想法是值得鼓励的，微商投资小，成本低，而且时间空间上自由度很大，的确很吸引人。但智多星看过一些报道，有些微商的面膜的品牌是三无产品，消费者使用后呢，出现很多不良的状况。当然，我相信确实会存在这样的状况，但也有正规的微商，一些成熟的大品牌也在进入这块领域。但是网络毕竟是虚拟的，因此我们也不能判断代理的商品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，这个风险是很难掌控的，还是需要谨慎一些。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另外，智多星，对于像我这样的90后，想学习理财投资该如何下手呢？ 首先，我觉得学会记账是第一步，详细记录日常收支情况，了解自己的购物习惯，剔除不必要的花费，使自己的消费观念更加理性。然后应该给自己买一些保险，90后自我风险抵御能力比较弱，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呢就难以把控。但考虑到你们收入并不高，建议可以买一些保障型保险产品，例如长期重疾险、定期寿险和意外险。最后的建议呢，就是买一些短期理财产品，建议选择货币基金与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组合。货币基金的风险性小，每日计息，随用随取。固定收益类产品虽然周期长，但收益率很高，能有效让你们把手中的余钱发挥作用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90后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，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学会理财、理性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理财头脑，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精彩哦。 是我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下午三点的大观园，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《红楼梦》，长

又变情人再变朋友，祝我们快乐。

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是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相比于汽车内的其他零部件，天窗的使用寿命是比较长的，但这不代表天窗就不需要怎么保养了。所以今天爱车宝典就来给大家说说有关于天窗如何清洗保养的事了。汽车天窗一般是建议2个月进行一次清洗，最长最好不要超过半年。 因为天窗外部都会设有密封的胶条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，胶条本身会老化甚至变形。这样情况下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天窗漏水。在保养时，首先要对胶条及其凹槽周围进行清理，这些地方很容易进灰尘。车主可以选用半干的毛巾进行擦拭，再用胶条保护剂进行保养。如果胶条老化得特别严重，建议车主及时更换。另外，还有一点必须记住的是，绝对不能用高压水枪直接对着天窗冲洗，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天窗进水，并且密封圈在这种压力之下很容易变形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车辆内部一般都设有天窗排水管，如果排水管被异物阻塞，积水就有可能进入车内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车主最好还是去专业的修理厂进行处理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Oh,